咁啊，今日啊，關傳道咧同我哋分享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前書啊一章一至十二節。咁咧，我哋如果手上咧有聖經，我哋一齊讀出嚟。啊，預備起。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些被揀選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亞細亞、比推尼寄居的人，就是奉上帝的原旨，藉著聖靈得以成聖，以致信服耶穌基督，有蒙他血所洒的人，願因為平安多多地賜給你們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召自己大怜悯，藉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好得到不老顽、不玷污、不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就是为你们这些藉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，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，你们要为此喜乐，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看不见，你们却因信他而常说不出话，满有荣光的喜乐。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得救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已经详细地搜索查考过，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。是指什么时候、什么样的情况，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服侍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你们。那藉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传给你们，这些事仍然是有切望察看的。 好，有请关传道。 好嘅。 弟兄姊妹早晨， 早晨， 好难得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圣经嘅说话。咁咧就应该咁讲，各位操神，反应啊， 早晨， 早晨，早晨嘅反应，操神乜操神？各位都系被拣选，就系嗰位咧创造天地嘅神，去帮助我哋，让我咧成为佢儿女。所以咧，大家都系嗰个咩啊？叫操心肩部，我哋係被揀選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喺大家當中咧，要係啊，今日第幾個主日？第四個主日嚟到去九月尾，其實係咩日子啊？今日中秋節冇錯。聽日咧， 補假。 最熱， 最熱啊！同時都係一個紀念嘅日子啊。不過喺呢個日子裏邊咧，我哋都去。我祝大家咧係人月兩圓啦嚇，大家都係喜樂樂嚟到崇拜。我哋咧今日咧其實十月份咧嚟緊就係、是、可能係牧愛堂進入第八個月啊，都差唔多。我喺牧恩已經一年啊，咁所以咧都係好開心。其實咧又係我準備入我卅嘅日子啊。出嚟呢啲日子咧，感覺唔知係咪去到年尾，唔知大家覺得會唔會覺得好快？咁咧就中秋嚟啦，新曆年又嚟緊啦，我哋點樣去睇咧？我哋感覺如何？不如咁，我哋睇下呢今朝我哋講嘅講題啊。得蒙揀選同埋盼望，就讓我哋一齊睇下咧。今日經文裏邊咧講啲咩，同我哋咧關乎到上帝嘅揀選，同埋咧信徒裏邊嘅盼望，會帶俾我哋啲咩鼓勵啊嘛？咁咧，我哋睇第一同第二節啦。咁咧係講到。聖經又點講呢？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，即是親身跟耶穌基督一起，是他所呼召的門徒，是什麼？ 喺嗰班門徒裏面咧係個大弟子，大哥嚟噶。佢咧係彼得，佢咧寫信俾咧嗰啲咧係被上帝揀選，分散喺咩地方？分散咧喺一個大概今日係喺土耳其，就係本都啦、加拉太啦、加帕多加、亞細亞、比推尼寄居嘅人，即係話嗰啲人唔係住喺嗰度嘅。佢因為咧受到一個嘅信仰上嗰個逼迫，佢哋要離開個地方，去到唔同嘅地方，就去到北邊以色列嘅北邊向左行少少，即係中海對上東北岸嘅地方，就係土耳其地方。佢哋喺度居住。第二節嗰度話，就是照父上帝嘅預知，藉住聖靈得以成聖，以至咧信服耶穌基督，又蒙他血所灑。即係耶穌基督寶血咧，去灑洗乾淨，俾我哋有贖罪。就係嗰啲人，願因為平安多多嘅賜俾你哋。彼得咧寫呢封信時咧，大概喺公元咧60至68年嘅期間，就係咧當時咧嘅信徒咧係分散咗喺頭先所講嘅地方，即係今日頭先講咗係土耳其境內裏邊啦。信耶穌嘅基督徒咧，佢哋咧係。即係當時面對嗰個係乜嘢？逼迫，佢哋生活好困難，有多唔公平、唔公義嘅地方。即係當時咧係，即係有啲又窮啦，又冇錢啦，即係又俾人誣告啦，又話佢哋即係總之喺嗰個社會裏邊咧，佢哋係一個備受壓制、一個唔開心、係點樣係苦個弟弟嘅生活裏邊。咁咧就。彼得咧就係好，即係當時佢係鼓勵寫信去鼓勵呢一班嘅信徒喺落在艱難裏邊咧。當時咧其實係大概彼得都差唔多喺公元68年，即係當時尼禄皇帝。尼禄皇帝睇先唔知啊？有冇睇過一套戲叫做《暴君焚城錄》啊？其他人睇下睇下啲聖經嘅背景喎。嗰、那個背景就係嗰個尼禄皇帝咧，佢喺度啲暴政啊，即係殘害啲基督徒。咁咧，我記得最深印象咧就係佢拎嗰個好似漏斗咁樣嘅東西，佢裝住啲眼淚水。其實今日咧喺聖地裏面有個嘅嘢，即係主哭耶經堂咧，其實見到嗰個裝淚水嗰嚿嘢嚇，好似嘅。咁咧當時就係咁樣。後來咧，呢個彼得就大概唔知幾多年咧，就係被釘寫十字架上高。今次咧佢要同。覺得不配跟耶穌基督一起釘十字架，所以就要求倒轉的釘十字架。彼得就是這樣來到死了。彼得開始就講到呢，我們信徒的身份是怎樣，被揀選是操神的，我們是一個特別在千萬萬人當中是揀我出來，好像我們是揀老公揀老婆一樣。我相信大家都是去會揀我，什麼揀選呢？其實是上帝揀選我們成為他的子民。我們都很有經驗，可能一會你們吃出去吃飯，你都揀哪間店去吃，那間都是排隊的，那間咦這間可能好喎，那間沒什麼人排隊的，即是你相信可能咦差一點，我們都不會揀那間，我們不會進去的。或者你在譬如我買份生日禮物來的，即是五姑娘就生日了，咁我就要諗下去揾啲咩禮物送俾佢。嚟緊一月咧，我就25周年紀念。去諗下一樣嘢，去邊度食飯咧？即係你千揀萬揀，要揀一樣嘢，抄到底你都要揾一樣嘢，好嘅嘢，最好嘅，最正嘅，你去揀俾你嘅對方。咁當然上帝揀選我就係咁樣。我哋揀最靚最好嘅。我見到咧有啲即係你可能女士們咧中意揀啲首飾係咪？咁咧，譬如你揀珍珠咁，你點揀啊？可能揀到圓圓潤潤，嗰粒靚靚地嗰粒啊，最靚嗰粒你先至賣，係嘛？阿婆揀產係點樣㗎？因為隻隻都拎起佢，要拋下佢，點知點解要拋下佢？重手即係話有水咯，重啊嘛，摸下佢都粒，摸下佢，摸完之後先至賣。那個老闆就話：喂，好放手咯，即係鬧你趕你走一樣。阿婆揀差咁，上帝都係揀我，將我哋成為佢嘅兒女，成為咧佢喺生命裏邊咧叫我哋成為佢嘅後嗣。我哋今日咧係蒙上帝嗰個揀選， 咁咧好特別，我哋一個好寶貴嘅身份，彼得咧去祝願咧嗰啲被揀選嘅人咧係點樣咧？有因為平安，就係咧按照上帝嘅預知重生咗我哋。我哋咧係一個得救人喺上帝面前咧，上帝賜我哋有信心，以至到咧我哋可以咧係能夠喺救恩裏邊咧有份。彼得提醒嗰啲落喺苦難裏邊嘅信徒咧，佢係得以成聖，因為有聖靈內住喺我哋裏邊，以至咧我哋可以能夠脱離罪惡，進入基督嘅豐盛裏邊。唔單止咧，我哋罪得到赦免，平時咧我哋咧係喺生活上高係要活出聖潔嘅生命出嚟。咁呢個咧就係彼得鼓勵我哋信徒咧，能夠喺成聖裏邊咧同呢個同我哋嘅上帝咧。同人咧去立一個咁樣嘅約，依照咧，我哋自然就信服基督。即係呢個裏邊咧，我哋彼得又喺度咁講，我哋係被揀選，係咧一個非常緊要、非常之重要嘅信息。大家留意一下咧，即係我哋被揀選咧，即係我哋被赦免，我哋咧係一個重新得救嘅人，會有盼望，係有前景嘅喎。咁樣係點樣呢？彼得咧就話：因為耶穌基督從死裏邊復活，重生咗我哋，使我哋咧嘅生活裏邊咧有活嘅盼望。耶穌基督佢咧使我哋嘅罪咧都歸到佢自己身上，佢喺十字架就釘身，使我哋嘅罪咧係得到赦免。佢仲留咗一個乜嘢啊？留咗天上基業俾我哋嚟。我哋呢班人咧可以承受天上嗰個基業。以至咧，我哋能夠面對將來，我哋咧係會有盼望。我哋都相信咧，我哋喺生活裏邊咧一路倚靠主，我哋有盼望。我哋睇下咧點解有呢個盼望？我哋對將來點樣睇？我哋一齊咧嚟讀第三到第五節好嘛？預備，願眾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。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藉著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，重生了我們，使我們有活的盼望，好使得到不朽壞、不玷污、不衰殘，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，就是為你們這些藉著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，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。彼得同時咧，佢咧係。即係同嗰啲散居喺土耳其境外一班嘅基督徒咁講，即係佢哋咧係受盡苦難啦。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喺會唔會都喺苦難嘅當中啊？即係喺香港大家都有壓力㗎嘛？有冇邊個冇壓力啊？每個人都有壓力嚇、啊，你做仔女有仔女壓力，你做爸爸媽媽有爸爸媽媽壓力，你做一個教會領袖有教會領袖。當你打工、你讀書、你做人嘅妻子、先生、丈夫，全部嘅壓力。香港潮流文化裏邊，喺香港經濟嘅裏邊，我哋都受盡呢一種嘅困難。即係有時都係，即係有啲嘢你都未必中意，你覺得未必公平啊？即係你係，所以你覺得好辛苦，可能會係啊嘛。其實咧，我哋都落在苦難裏邊，咁都係咧係唔開心嘅。大家感唔感受到？大家咧喺呢度咧，彼得佢鼓勵嗰啲人咧要點樣咧？要繼續活落去，要咧係要點樣去面對呢個生命？原來將來係盼望嘅。當呢個盼望咧係能夠俾我有力量咧去走前面嘅路程。今日咧我哋喺呢段經文嘅時候咧，對於我哋咧有啲咩意義咧？咁就係都係我哋需要盼望咯。我哋需要有一個力量。呢、这個盼望咧，唔係自我安慰，唔係咧我哋即係所謂即係有個阿Q 精神，或者咧我哋係即係一個精神寄托，呢啲都唔係。人生裏邊咧好重要嘅，即係我哋喺面對呢啲苦難時，究竟我哋可以支持幾耐咧？呢啲困難可以支持幾耐咧？我哋彼得咧，佢喺呢度咧就咁好著緊咁同我哋講，即係有活個盼望嘅。即係我哋唔需要擔心，所以活嘅盼望咧就係我哋唔會失去，係有力量去面對將來咧，我哋得嗰種基業。呢個活嘅盼望咧係因為耶穌基督從死裏邊復活。佢依家喺邊度咧？喺父上帝嘅右邊，為我哋禱告。佢仍然掌管 掌管我哋生命，佢仍然咧带领我哋，仍然咧系帮助我哋，佢重生我哋，令我哋咧好即系生命里边咧系有一个盼望。冇咗呢个重生咧，我哋就冇盼望啦啊！因为我哋都同其他人一样，将来都系要受刑罚，系咪？因为我哋有个盼望，所以咧一切嘅盼望咧都系来自耶稣基督嘅拯救。在大半年前呢，一段新聞呢，即是大家在媒體裏面呢，你可能都看到的，就是 IS 伊斯蘭國，記得一段新聞都挺震撼，可能在電腦啊、新聞啊、YouTube 啊那些，或者 Sanger 或者其他的那些的媒體裏面，一段新聞就講到殺那些埃及的有21個基督徒啊。埃及都很特別的，都在聖經時代已經有些人信了耶穌，到今天原來埃及都有很多基督徒。那麼就那個片段裡面呢，給我很深的印象，有一個呢跪在那裡準備穿橙色衣服的那些，準備在後面有把槍對著他，有一個呢就口吻吻吻吻吻，我估計他都是應該奇人道，就是人評論都是這樣，有些呢就是怎樣，有些是望著天的，但你看到他們除了一個是烏向前之外呢，印象中大部分都是平空修復的面對死亡。什麼使到這些基督徒他能夠好像理直氣壯，好像為主來殉道，他為著信仰的緣故，他有這樣的勇氣呢？即是我想他們想到 我想到呢，其實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，他有盼望，以至面對這些困難，他肯為信仰來犧牲。可能那些人都是好像耶穌被試探一樣，如果你拜我就將萬個榮華給你帶上殿頂，即是你可以將這個什麼點點點點，是不是？這些基督徒我相信，如果他不去 confess 他的信仰，不去坦白信仰，他說我不信了，可能被釋放的。但你堅持，因為他們明白到他們有一個活的盼望。彼得在這裡提醒我們這個意義，即是不要怕任何的困難，因為呢在我們身上裡面呢，我們有一個身份，這個身份就是上帝的選民。因為呢我們經歷了這個重生，這個重生是我們擁有天國子民的身份，是很榮耀，是很有很有代價才拿回來的。上帝呢用耶穌基督的寶血你要換取我們回來，他親自為我們犧牲，以至我們將來呢可以承受天上的基業。我們呢是有一個基業在天上，是不會怎樣，即是不會扭壞，即是不會會壞的，是完全的，只是一啲無玷污的，是不會受到侵蝕，不會衰殘的。我們成為上帝兒女呢，是這份救恩 是讓我們呢有一個盼望，因為離開世界我們又回到父上帝那裡，或者不知哪一天世界末日了，上帝祂榮耀光臨，耶穌基督接我們回去，即是我等你一天這個盼望。彼得知道呢祂很快要殉道了，祂都知道將要 離開世界。我記得約方有一章的時候提到呢，祂提比利亞海呢，耶穌叫祂去打魚之後呢，就拿回那個上次我講到就在這裡啦，就說他要死要殉道，是不是？今天他就面對這個問題，他面對這個生活的困難，他因為有信心，有一個盼望，以至他有一個屬天的福氣，他將要進入榮耀的裏面。如果我們真的明白聖經是這樣講的時候，這樣我們就會有那個的盼望，可以怎樣笑看風雲，就是可以面對這個天上的基業，我們可以呢有個喜樂面對這艱難。雖然呢困難是不會過的，我仍然面對呢生活的困苦啊，仍然要賺食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我知道將來的盼望好像我們捱奸底的或者子女一樣，將來呢他們會乖的，他們會有成就，會養回我的，是不是？即是我們有盼望，是不是？我們將來會有好日子過的。跟原來呢我們看一看，我們存一個喜樂的心去面對艱難。請弟兄呢我們讀第六節到第九節，第六節到第九節。 請讀。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，你們要為此喜樂，使你們的信心既被考驗，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，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、榮耀、尊貴。雖然你們沒有見過他，卻是愛他，如今雖看不見，你們卻因信他而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，因為你們得到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靈魂的得救。以前有一首南歌曲咧，係黃沾，即係老餅啲啦。所寫一首歌叫《滄海一聲笑》，識唔識啊？啦啦啦啦啦咁上下呢個，大家都聽明，即一句你就知啦。即係嗰度講到咩歌詞咧都有，提到咧係蒼天笑、滄海笑、江山笑、清風笑、蒼生笑。呢個咧最後兩句咧話咧浮浮沉沉。隨浪水嚇，隨浪只記今朝，同埋咧誰富誰勝，天朝我哋都唔知邊個贏嘅，將來點我哋唔知，但係我哋作為上帝選民，我知道將來係一個嘅基業。世界上咧有兩類人，一種咧就係、是、人咧就先講啦，笑看風雲，既然咧即係咁樣，即係迎接不幸嘅，即係。可能 IQ 正常，或者佢真喺人生裏面，佢真係體驗到咧，唔需要咁緊張，笑下得噶啦，即係可能就係點啤酒啊，可能係佢又係咁享受人生。另外一種人咧，可能係悲慘慘、實在苦苦咁樣，都係唔得噶，都係委委屈屈。有啲人係點樣咧？佢選擇死就死吧，好似以斯帖咁啊，王侯遺憤啦，即係如果我因為王。邀請我咧，我走去咧就可能會死嘅咁樣，即係喺以斯帖嘅年代係咁樣，唔可以隨便有去見王嘅，就算你係王嘅老婆都係咁話，係咪？即係啲人係死就死啦，算啦，人生就係咁啦。但係有啲人係點嘅咧？死啦死啦，即係好驚好擔心，即係個生活態度，我哋係點樣嘅咧？我哋點樣面對啲人生咧？嚟到崇拜個教會生活，我相信大家都係比較積極一啲嘅，即係因為我哋係有勇氣面對人生，我哋咧喺裏邊咧係咪都係有喜樂嘅咧？我哋係咪都有一種嘅信心同盼望嘅咧？呢樣嘢咧，我哋咧係要一生都去學習，喺我哋各樣試煉裏邊，我哋都有喜樂去堅忍，以至咧我哋成功面對咧生活困難。我哋咧係可能會有啲乜嘢啊？即係我自己都會有啲不安啦，有啲情緒反應啦，有疑惑啦，有煩惱啦，甚至乎我唔開心會流眼淚，即係男人都會流，即係我都係容易受傷的男人。不過唔喺大家面前啫，我啲眼淚都會流出嚟。不過當然係少，有時真係激到去跳舞啊，有時咧即係面對，譬如我小朋友其實依家都大啊，細個嘅時候，我病我冇辦法面對佢嘅病，因為發燒幾日都唔好，咁點算咧？我落下淚水流出嚟，我唯有依靠上帝。咁當然後來上帝已經幫助佢啦。今日唔係停立，已經係一個壯男啦。咁我哋都會有無助啦，會有混亂嘅感覺，即係有時好疲乏。呢啲都係我哋一個人生嘅寫照，我哋係咁樣。唔知你有冇呢個情況？你面對人生嘅困難，有啲逆境，你點樣做呢？我哋面對逼迫艱難，有時係衝動衝擊啊，咁大家都會有啲咁嘅試煉啊、試探咁樣，係可能係暫時嘅。先講係暫時嘅憂愁。是暫時的，你放心，這些會過的，會慢慢會過的，這些不是永遠的，今天的辛苦呢，明天會幸福的。譬如他們很辛苦，剛才阿斯和斯芬都搞一間屋，哇，很辛苦的嘛，整完之後他們會享受那種，我想都是王子公主的故事，即是很開心的。將來我們在上帝裡面的領受的基業是很榮譽，是不會扭壞的。這個是信心的考驗，一個考試，我們過了 呢啲咧就會喺耶穌基督裏邊顯現嘅時候咧，我哋會點啊？得著稱讚，得到榮耀同尊貴，呢個係我哋所盼望。並且咧，我係相信呢個係會得嘅。我記得阿巴哈講咧，佢哋獻上以撒嘅時候點樣？哇！嗰啲好似係迦南嘅風俗咁啊，獻仔為祭咁樣，耶和華都要咁樣叫佢獻嘅啫，奇怪嘅。喺嗰度興噶嘛，將嘅兒子獻上，咁你劏咗個仔喎。阿伯啊，我信心係信，就算我劏咗個仔，上帝會俾翻我。所以真係劏。説時遲那時快，唔係咁緊張嘅。想攞刀嘅時候，就有聲音同佢講：我預備咗俾你啦。即係你個信心就係講，我哋相信將來。上帝都預備了一個基業給我們，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，我們已經有了。我們不單止是要傳那種的盼望、喜樂，還要有愛主的心。即雖然我們都見不到我們的主，我們從聖經裡面可以親眼見到我們的上帝、我們的主耶穌、我們的聖靈，但是呢，我們是會愛祂的，可以跟祂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。一個咧有愛主嘅心咧，生命咧就會得到激勵。我哋常同主有個好嘅關係，我哋就會被激勵。主嘅愛成為我哋嘅力量。面對艱難咧，全能咧上帝佢大能嘅保守，使到我哋咧係有信心得到嗰個成果，就係咧我哋嘅靈魂得救。這個咧係好重要嘅，弟兄姊妹。這份嘅新嘅生命咧。我們被重生之後是滿有榮耀和喜樂的，所以耶穌呢是有恩惠、平安和喜樂在我們身上。不知道你呢是否經歷得到，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經歷，可能暫時一個苦楚，可能呢是暫時是未到那個階段，但是在主裡面我們會經歷這些東西，可以呢支持我們面對這個苦難的人生。各位啊，請問你哋知唔知道靈魂得救未啊？你確唔確認你嘅靈魂得救？可能我翻咗位好多年啦，問我搞錯啫。我要清楚我哋嘅信心，以致我哋得救。喺耶穌基督裏邊，我哋有呢個信心，我哋就得救啦。知道我自己係重生噶啦，我哋重生嘅人就有呢個新嘅生命，有呢個身份，非常之寶貴。我哋係上帝兒女，因此。可能魔鬼會控訴我們，我們又沒有翻教會，又不讀聖經，又不奉獻，即我們不做各樣的事情，那些都是重要，但是最重要是上帝在你裡面的信心，這個信心以致你得救。既然我們明白上帝揀選了我們，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，有活的盼望在天上，有基業存留在我們裡面，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，我們呢就可以有喜樂去面對這個困難。原來耶穌基督的受苦的過程呢，早已經在先知裡面呢完了，讓我們知道在舊聖經裡面講了。今次呢我們請姊妹跟我們讀第十到第十二節，第十到第十二節，請姊妹。 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经详细地搜查考察过，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什么时候、什么样的情况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服侍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你们。那藉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，現在將這些事傳給你們，這些事連天使也都切莫察看呢。 彼得前書咧係即結構係咁嘅，先同讀者咧講一個身份，我哋有重生，即我哋被喺主裏邊被重生，係有盼望面對嗰個生活。耶穌基督成為嗰個受苦。信徒的安慰，即耶穌已經做了個榜樣，他先做了，我們在苦難裡面可以回望耶穌基督。我們只按我們是人是不行的，我們是犯罪之軀，我們是應該被受咒助，但我們看回耶穌基督，耶穌基督 使我哋成為上帝的兒女，我哋咧就可以得到力量去面對一種困難。我唔知道你信耶穌之後你會點樣？我信咗耶穌之後就有能力改變嗰啲嘅即係冇困苦啊！即係當人生就大翻轉啦，我喺有一個即係貧困嘅家庭裏邊，慢慢因為上帝俾我嗰個生命，我積極嘅生命去努力，開始慢慢轉另外一個人生。有一個 upward 目標，自由向上流轉啦，唔再喺個貧窮線以下啦，即係屋企以前好辛好艱難，呢個主俾我嘅。當呢個係一個信心積極盼望，叫我有能力去面對我出即係人生嘅一個考驗。當我努力過，上帝咧讓我哋有能力去面對，有力量係咧佢點樣咧？係現在一個處境，即係我哋就逼迫啊。另外一方面，我睇翻耶穌基督佢嘅榜樣，我哋咧可以依靠佢成為我哋人生嘅力量。喺第十節到第十二節呢度咧，係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去睇我哋嘅。識咗一眾先知咧，係炒過去搜尋過歷史咧，已經作出咗宣告。佢話咩咧？一早就講咗啦，先知咧就係指到指向呢個救主，佢已經係嚟咗噶啦，不過啲猶太人唔信嚇，即係好多猶太人都唔信，所以咧佢哋就要離開啦，即係被逼迫，宗教領袖逼迫我哋啊！你嗰個唔係尼賽亞咁樣嚇，所以佢哋唔承認耶穌係嗰救主道成肉身嘅上帝，以至咧佢哋逼迫嗰班基督徒啦。我哋嘅信仰咧係一個歷史嘅信仰，一個信仰係一個歷史，係一個歷史到今日仍然係一個生生嘅。不單止歷史是一個我們生活，是我們這個生活。這個耶穌基督他就是那位救世主尼賽，他成為那位生命的主，成為我們可以去面對困難的一個幫助。他將這個信息呢寫給一班散居在土耳其那裡一班的弟兄姊妹，那班信徒，這班讀者呢，即其實包括麥吉特跟我們說，因為我們面對著一個困難，可能壓迫、受傷害，喺或者甚至乎政權俾我哋一啲嘅影響嗬，即係有啲地方真係唔公義，係我哋被逼迫，我哋係被欺壓，我哋咧係得唔到一個好嘅出路，可能係咁樣，即係可能有時都幾灰嘅，即係我哋冇辦法被動我哋嚇，有時都係當我哋爭取啦，我哋好似即係冇乜出路。灰灰地咁樣，但我諗可以放心，因為咧，佢係掌管歷史嘅主，耶穌基督係掌管歷史嘅主，佢將會喺就算我哋黑暗裏邊咧，喺黑暗嘅時代裏邊係點一差，呢個係自暫自輕，暫時性嘅啫，將會過去嘅，即係有逼迫有苦難啦，呢個其實係咩啊？一個歷史嘅進程，一個歷史嘅進程。耶穌基督去掌管我哋嘅生命，我哋有主嘅生命喺裏邊，我哋就會喺就算幾咁差、幾咁困難嘅日子嘅裏邊，耶穌佢帶領我哋，佢掌管我哋，佢係歷史嘅主。可能有啲嘢我哋解釋唔到，咁個苦難、困難嘅壓迫，嗰、那個景氣，即係可能係唔係好精彩嘅生活，去到幾時啊？你見到歷史裏邊咧，嗰啲信徒咧。你喺山洞啊！你喺唔同嘅地方去面對，甚至乎頭先所講伊斯蘭國嗰啲嘅埃及嘅信徒，甚至乎面對死亡。但係相信將來有嗰個基業，一切公義、一切唔公義嘅事將會反轉過嚟。我相信一日佢會成為主持公道嘅位，去幫助我哋。上帝咧會係。讓我們這班蒙揀選的人面對生活困難呢，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盼望，是我們將來那種的基業的所在。願主耶穌的恩惠常常與我們同在，祝福我們說話。